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展燕朝呆愣愣地看着他，下一秒就是暴跳如雷。 祭座山妮， 燕朝。 眼看着展燕朝又要发作，展父头痛不已。展燕朝拼命压制住去抽祭座山的冲动。 他烧糊涂了，不算数。 罗西想，刚刚是谁说他醒了的？展燕朝拧着眉头，又找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。 他是我买来的。 多少钱？我买。 你买个屁，那么多人生你自己买去啊，干什么非要抢我的？ 燕朝。 展燕朝不说话了，却还是气羞羞的。展父想了想，给出了裁决。 这样吧，洛西，你先把小季领回去。 展燕朝一惊，直接跳了起来。 爸。 展父看向展燕朝，心里满是不赞同。这么些年，为了这么一个人生，燕朝惹了多少事儿，他心里最清楚。现在展燕朝的表哥一家断了和他们的往来，也是当年这小子惹出来的祸余。之前这人生不吭不哈的，展父还暗暗嫌过祭座山不识好歹，现在他主动提出想要离开，展父甚至有点庆幸。小时候他是怕展燕朝能力不足，才给他买了一个人生预备着，算是有备无患。现在展燕朝自己已经够出类拔萃了，哪里还需要这么区区一只绿叶衬托呢？不如就叫这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，对燕朝也好。反正这人生不过是个玩意儿，天天厮混在一起，看起来难舍难分。等到分开了，燕朝闹上两天，说不准也就不想了。就算是展燕朝想把祭座山养成欧米伽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干干净净的欧米伽，展家又不是弄不来另一个。罗西站在原地，漂亮的灰蓝色眼珠眨了眨，问展父道：“ 多少钱？” 展父态度温和， 先不谈钱的事情。罗西，现在燕朝和小季只是在闹别扭，如果小季伤好后打算回来了呢？ 这话是专门替展燕朝问的。其实展父巴不得祭座山别回来，在他看来，展燕朝不用人生也能成为极优秀的阿尔法，如果再多此一举的使用人生，那不是否定燕朝的能力吗？罗西审视了祭座山身上的伤痕，不觉得这还属于闹别扭的范畴。他不顾展父的问题重复了一遍：“ 多少钱？” 准阿尔法身上天然带着一股非我不可的霸道，罗西这样，展燕朝也是这样。身为贝塔的展父无奈笑笑，坚持把自己的问题问下去。 如果小季不愿意留在你那里呢？ 罗西坦坦荡荡的， 如果他不愿意，我就把他送回来。 反正他之前就是这么打算的。眼看着展父要和罗西谈妥了，展燕朝急得眼圈发红。 我不准。 展父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来。 燕朝，你别太任性，你把人家打成这样，还不信人家小季生气啊？跟你圆两天，对他好，对你也好。 生气？ 展燕朝眨眨眼睛，理直气壮道：“ 小季不会生气啊。” 他没忍住翻了个白眼。展燕朝没有理会他，言语间颇有几分骄傲：“ 他天生的，我对他做什么他都不生气，也不会记仇。 这世上也只有一个祭座山能这样对他。”但是罗西不信这世上会有这样的人。他走到沙发前， 既然这么有自信，那就把它给我啊。 展彦超心里也有气，刚才季作山当众给他难堪三回，他也决定让他尝尝没有自己的滋味。他一甩手，气呼呼地回了房间，临走时也没有忘记拎走他的钢结鞭。罗西就这么带走了季作山，展彦超一个人在房中，想着季作山偎依在罗西怀里的样子，郁闷难平，又听到了电磁车的低沉嗡嗡声，知道罗西是要走了。他索性一把拉开窗户大骂道： 姓季的你去死吧。 小季正烧得厉害，没空理他。罗西摇下后座车窗，探手出去比了一个醒目无比的中指： 你给我等着。 展彦朝一屁股坐回床上，满心都是委屈。他身上的毯子都是他买的，衣服也是，人也是，这姓季的真是不讲良心。展彦朝气得满床打滚，咬着被子恨恨地想：等到周一就给小季接回来，到时候要好好咬他一顿泄愤。全程挺尸的池小池看着逐渐远离的展家大宅，欣慰道： 哼，王八蛋，在您妈的剑。 061其实也挺高兴的，能顺利离开展家就是季作山远离悲剧命运的第一步。 季作山这么多年居然能忍住不打他，真是奇迹。我只要拿块肉，狗肉叫的都比他说的好听。 现在每当池小池开口嘚瑟的时候，061总有一种想捏捏他脸的冲动。池小池试图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： 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 061所有的意念尽数打消，被他唱得差点当场掉线。池小池诚恳地发问： 怎么了？我唱得不好听吗？ 哼，对不起，告辞。此时此刻，另一个声音温温和和地赞美道： 好听的。 六老师，是不是你拿变音器逗我呢？ 不是我。 但还没有等池小池炸出白毛汗来，那个声音就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道： 你们好，我是季作山。 061尚在呆滞中，而池小池倒是接受良好，马上便开始跟季作山搭讪。没想到季作山长了个七情断绝、清冷孤高的脸，说话却透着股异常好揉捏的呆气。池小池问他： 你怎么能说话呢？ 不能说话吗？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，试图假装自己从未出现过。 怎么了？ 我不太会聊天。 没关系啊，我会啊。 季作山很少跟外人讲这么多话，难免紧张。 那就聊。 池小池单刀直入道： 你知道你之前为什么会死吗？ 池小池，天要被你聊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季作山却不气不恼，他的性子早就被展彦朝搓磨了出来，哪怕再难听的话入了耳也不为所动。况且池小池问的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。 因为我不该太相信展彦朝。 他早在心里把自己的过错反省了千万遍，现在讲出来虽然略有羞耻，但也觉得心身舒畅了不少。 你死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把重新给干爆。 池小池慢条斯理的： 是展彦朝弄死你的吗？ 季作山诚实回答： 不是，是空头的机械虫。 池小池再问： 你被欺负的时候展彦朝为什么不在？ 季作山眼睛微微睁大： 虫族入侵，他侦查去了。 你的梦想呢，是带着弟妹去过好日子。那我问你啊，虫族存在一天， 你能过好日子吗？ 不能。 那你这次想过好日子吗？ 嗯。 想做阿尔法吗？ 这话正刺中季佐山的痛处。 想。 那就跟我一起干，行吗？ 好。 话是好话，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传销组织诱拐无知青年？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